那么在五大湖以及美国东北部一带呢，明后两天降温是比较明显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十度上下，西部气温呢也会逐渐下滑。那么落基山区北部呢，最高气温从25呢会降到10度上下，西南部一带的高温呢到周末也略有缓解。这是北美的天气。 嗯， 那么作为欧洲来讲呢，西欧将迎来多雨阴凉的周末。那么西欧一带呢，在本周这个初的体验到了几分夏天的感觉，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暖。不过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那降雨也会对气温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英国、法国等地啊，气温大趋势逐渐回归到正常的水平。那么在中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呢也是多降雨的。中欧呢，巴尔干半岛以及意大利啊，未来几天呢是雨水比较频繁。在中欧南部，巴尔干半岛南部、意大利等地呢还需要防范雷阵雨天气。这一带的气温呢，会有一些小的波动，但整体上来讲都在25度上下。这是欧洲天气。那么作为亚洲来讲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大部分降水还是集中在中国的这个西南部以及华南地区。另外呢，咱们再关注一下这个阿富汗的天气。阿富汗呢，在昨天18:41出现了6.4级的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呢也是120千米。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受高空潮的影响，阿富汗大部分地方这个都多降水。不过呢，雨势并不是太强，以小到中雨为主。即便是这样，对救灾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基本上天气呢，就这些。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带给我们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畅。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我们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文艺广播最近一段时间，在这几天密切关注的夏伯渝先生登珠峰的动态。 嗯， 那么根据我们昨天知道的消息呢，其实从 C1 到 C2 营地呢，这段路看起来走的还是不错的。 嗯， 那么在前方我们看到，由于这个 C2 营地攀登的路上啊，遭遇到了暴风雪，而且大风一直在持续。夏伯渝先生呢，昨天中午到达 C2 营地之后，一直在等待一件事情，就是等待天气再次好转。 对， 预计在大风停了之后，将按照原计划向海拔7200米的 C3 营地来进发。 哇！ 按照目前的日程呢，夏先生明天到达 C3 之后，后天的目标应该是 C4 营地。 嗯， 我们知道在这一周的原计划当中啊，是在这周的周日，也就是5月13号的时候向顶峰发起冲击， 所以稍微晚了一些些，因为天气的缘故嘛。 那么有关于前方夏先生登珠峰的这次的更多的动态呢，我们将持续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在各个时段当中都会密切的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消息， 一定会一切顺利，最后会成功的返回。 嗯，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消息之后，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达人订阅号哈。今天说到这个达人订阅号，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我们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转发相关的微博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所以我用了一个这样的词，我说这个那些年的青春都在脚步当中。 我以为你要说往事不要再提， 哎，还是可以提的。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环球的丹丹，欢迎你。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环球的丹丹，很开心再次来到87.6。 嗯，上次来我们其实在海岛旅行啊，非常惬意哈，而且丹丹现在这个脚步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地方非常多， 我也是觉得跨度还挺大的。上一周的时候，因为正好我出差嘛，然后张帆跟我说说丹丹过来，说了库克群岛，然后也是一个很多人心目当中梦寐以求的海岛。结果今天哇，一下就就是一半是海，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是一半成了雪山， 成了雪山。 哎，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要美，我们都要美美的去旅行， 就是都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 是， 对，我很早就说嘛，我说大家只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视频的内容，如果大家想关注一下环球的丹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的话，你可以去他的微博上看一看，就叫环球的丹丹，对吧？ 对 啊，你可以看到 颜值超级在线， 非常非常美， 可以直接从他的微博上面学习就是摆 pose 的一些经验。 哎，真是哈。 当模特完全是够的。 丹丹刚才说到这个关于海岛啊，关于雪山啊，还有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环球的内容，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叫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真的他应该是运动细胞很发达的人。 对，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运动，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从旅行来讲，就是因为旅行途中我们会获得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呢运动呢让我保持一个特别年轻的心态，其实我每次我都觉得我在滑雪的时候似乎只有25岁。 说得好，我一直也是这么觉得的。 本来也就是20岁呀、 就是20岁的颜值，25岁的心态嘛。 滑雪的时候还沉稳了一些。 其实我每次也这么想，只不过我不会滑雪。今天为什么提到滑雪？非常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立夏之后的天气当中，因为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的是要找清凉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今天去的目的地来讲，他们讲啊，说这样的一个项目。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来说，就像是乒乓球之于中国， 对， 就像是足球之于巴西， 是的，是全民运动 啊、其实我忘了跟丹丹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呢，应该说是一个滑雪的爱好者， 爱好者，纯粹停留在爱好者， 而且他其实在某一个阶段特别的疯狂，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对 啊，由于这个有宝宝的关系啊，所以呢，耽误了他的这个行程和。应该说是一个 耽误在滑雪界升起一颗冉冉之星， 是吧？ 耽误了这颗星星的升起。 你的基因里面就是滑雪基因。 2022年少了你的贡献。 没关系，他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啊。我们今天听听丹丹来介绍，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国度究竟是哪里呢？说到滑雪这件事情，欧洲的这个地方不能不提。 对，就是瑞士。 瑞士，我刚才说嘛，我在转发那条微博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因为。我只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是在2008年，当时是咱们的奥运年嘛，那次去也是相关的瑞士户外运动的一个这样的采访，后来呢去了一些瑞士的著名的景点，然后湖区这个山区啊都去，然后有一个地方就特别的有印象，就叫铁力士山， 对， 那个地方呢上去之后，因为我们去大概是在8月底，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这个天气呢，他们说雪场呢还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来开始滑雪，那怎么办呢？就让我们戏雪啊，你知道这个带孩子去以后怎么办呢？拿一轮胎是吧？ 对，可以在那边去玩。 我当时呢就你看我当时还是孩子嘛， 像孩子一样， 对，我觉得上面有这个戏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片雪景到目前为止是我看到的最美的雪景之一， 特别是铁力士的山顶，我想你应该坐那个360度缆车上去了哈。 对，360度缆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在全透明吗？ 对， 全透明 ，而且它是要 还旋转。 旋转缆车在运行的过程中，它是在旋转。 丹丹，你不知道，这对于张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是一个 晕车吗？ 恐高， 没关系，它底下好像我记得是不是透明的？ 底下不是透明的， 是纯透明的。 哎，所以足可以证明这个。地方雪山有多美，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的美景，让张帆老师暂时克服了恐惧感。 对，在我年事已高以后啊，我回去这一段，我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依然非常激动啊！来听听丹丹介绍一下这个瑞士的滑雪的情况。我刚才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季节咱们说是合适的吗？ 其实呢，瑞士是一个全年都可以滑雪的地方。瑞士有个地方叫采尔马特啊，这边呢是全年都可以去进行滑雪的，包括我们的7、8月份。 因为我们七八月份在采尔马特也是有一部分是可以开放的。当然了，可能从滑雪来讲，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冬天可能更合适一些，对吧？然后其实在整个瑞士来讲，它大大小小的滑雪地区有很多很多很多，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达沃斯，就很多商界的人士呢都会去达沃斯开会，开完会之后再去滑滑雪呀，对吧？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个地区是非常有名，叫圣莫里茨。 Samaris, 对。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很有名呢？是因为它其实是真正的高山滑雪的发源地。 高山滑雪发源在这里。 发源在这里，对。其实我们一直当时就在想，高山滑雪到底是从哪里去发明发现的。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是有雪，那据考证呢，好像我们国家的阿勒泰地区，就是阿勒泰地区呢，就是在新疆那边，他们应该也是有这种考古的这种证，就是一些证据是说可能是发源于 在这里， 在此，对。但真正把高山滑雪运动推广出去的地方，应该还是说我觉得是 Samaris 这里，对。因为其实早期的时候瑞士呢，它自然环境非常好，其实一年四季空气都非常的清新。那英国的那些贵族呢，早些年在他们有大雾的时候是到瑞士来进行疗养的，但他们夏季来，因为避暑嘛，对，避暑山庄，对，空气又清新，景色又美。可是你说他光夏天来，那冬天大雪一封山之后就没有地方去，就是就没有客人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想怎么办，然后这边有一个很聪明的商人，他当时呢，瑞士有一家酒店叫 Coom, 然后他是这个 Coom 的总经理，应该是，反正就管运营的。那他就跟这些英国的贵族就打个赌，就说，这样吧，要不你们冬天也住下来啊？虽然冬天我们知道都是雪，但是很美呀，你还可以去做做运动，对吧？然后其实对你的这些心肺疗养什么都挺好的。如果你要是能完全住下来呢，我就把房费给你们免了，就是你们白吃白住白玩。那这些英国人就觉得，还挺好的，那我们就试验一下吧。就是他们就开始滑雪，就真正的其实是滑雪度假的起源吧，应该是这样去说。然后等他们滑雪体验之后，这些人回去怎么讲？我们现在说是发朋友圈，那时候没有，就要在高端社交场合上面去讲。你们不知道，我们在一个地方特别美，然后呢，那里冬天呢也是阳光普照，然后很温暖，晒在身上，空气又好，那些雪呢就像香槟一样，就是香槟白雪，然后在那边度假，还可以做运动。你看我回来就很棒。那这个社交场合上面一传，贵族人都要去瑞士去滑雪，这个才是真正的贵族嘛。所以呢，慢慢的瑞士这个滑雪度假区就一步的产生了。 这个， 所以他们贵族圈也有 KOL 有的， 也有， 那个时代就有。 也有啊。刚才说到这个英国人对瑞士滑雪的体验，这个其实确确实实我们知道，在英国的有一段时间，它的天气情况 对， 它是不利于大家户外运动的， 是。 所以呢，到了瑞士之后，他会感受到欧洲大陆有这么好的地方， 对， 这个推广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大概是18几几年吧，具体日期我不太记得了。 反正你也，我记得跟丹丹聊过，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原来叫贵族运动。事实上呢，它真的就是贵族运动吗？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贵族，对吧？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滑雪已经都普遍了，就是普及到了。可能在早期的时候，的确它很贵，因为有旅费啊，可能一些 那时候人出门都难嘛， 是出门都要用马车嘛。现在交通工具也很方便，但我觉得我们去说滑雪其实是一种更多的精神上面的体现， 享受。 对，因为为什么就是包括我们也喜欢滑雪，就是你想，如果滑雪的一个动作哈，可能说如果我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还是我是一个运动员，还是我是一个80岁的老人，真的国外是有70-80岁白发苍苍的老人去滑雪的。那滑雪是不分年纪不分种族，就是一个动作，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除了说那种飞啊蹦啊之类的就正常的滑雪的动作，那可能像转个 S 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你付出努力。所以这是一种潜在的精神。你还有就是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经过一个很长的枯燥期， 对， 就是某一个动作你要不停的去练，可能初级道你会看，哎呀天哪，人家天天在高山上，但是我要在初级道一遍一遍的刷雪道，然后这种过程其实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磨练， 对原因特别有感受。 只要你一直坚持 在初级道磨练，对对对， 一直坚持下来，我觉得你就是会得到一个成就感。 是，因为我的朋友也问过我说，滑雪的乐趣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可以在就是冬天很短暂的雪季，每周都驱车去还 来不太近的地方去滑雪、嗯、我说回忆一下的话，可能最享受的那个瞬间就是你从上面往下滑的时候，耳边只有风雪的声音， 嗯， 呼呼过去，然后眼前就是一片白。当然我们这还只是在国内滑， 是 如果去到瑞士的话，肯定这个享受的程度 会 上升很久， 因为国外的山会高、嗯、它一般呢可能从2000多米到4000米就是这个海拔高度、 嗯、 然后滑到山脚下，而且雪道会比较长，可能都7000-8000米这样、 嗯、 对，所以你的这个享受过程很长、 嗯、 那像我们以前也跟朋友去聊过，说为什么这么多商业人士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大佬们，就我们说的大佬们喜欢滑雪，其实滑雪对他们你是要有预判的，你对速度的掌控，就你想滑快想滑慢、 嗯、 然后呢而且很多事情是在你自己的运筹帷幄和掌握之中、 嗯、 那我觉得这个对心态也是一种磨练，然后特别是可能在滑雪过程中也许一两次我们会摔得很惨， 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在一遍一遍克服掉你的这些就是恐惧感，然后你的征服感，而且我们知道滑雪其实就是一山望着一山高，当我们、 嗯 达到了1000米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就在去想啊，有一天我要从4000米滑下来。真正我们滑完4000米的时候，就在想，有一天我要是可以那个滑降伞滑行或直升机滑行，然后你会想去征服不同的山峰。 嗯、 对，我觉得是挺有挑战性的。 天外有天，嗯。说到这个滑雪的乐趣，那接下来我们让丹丹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瑞士你了解的现在滑雪的这个业态究竟是怎么分布的，在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雪场，包括它有什么样的配套设施、 嗯、 也让咱们 说到适合大概什么样程度的人去滑。 对、嗯、其实在瑞士应该雪场分布是很多的， 嗯、 那我们从中国到达瑞士呢，一般都会有两个大型的机场，一个是苏黎世机场，另外一个就是日内瓦机场，就是一个在北边德语区、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就是法语区嘛、 嗯、 那我们先说苏黎世机场吧，因为北京有直飞嘛，嗯， 哦对对对、 嗯、对，北京有直飞，而且飞行频率比较高、 嗯、 苏黎世机场呢附近会苏黎世机场附近会有几个大型的雪场，像我们交通比较便捷的比如说像Lex， 就是这个是玩单板人很喜欢的 Lex 雪场，因为它是单板的发源地。 你是单板吗、 嗯、我是单板， 单板 对、 哦、 啊然后从苏黎世机场驱车大概是 1.5 个小时可以到达、 嗯、 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铁力士、 嗯、 啊，因为铁力士呢是整个就是它的雪场难度在瑞士来讲是相对比较难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叫我们的富如特雪场 Melsifruit， 这个雪场的特点就是它呢也是距离苏黎世 1.5 个小时、 嗯、 然后在铁力士山的背山，但是呢它是瑞士最袖珍最秀美的一个雪场，然后私密性很强、 嗯 哦， 对，然后还有呢，就像我们说到的 圣莫里斯 啊，我觉得圣莫里斯，对，圣莫里斯雪场，我觉得大家会分成几种吧。那如果喜欢热闹的人， 嗯， 那还可以考虑去维尔比耶啊，因为维尔比耶每年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它都会有音乐节，就是我们的电音节啊、 嗯。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酒店，就是 W 酒店，就是它的这种兴奋感，就是怎么讲，就是气氛是很活跃的，对， 嗯、 那。可能说想安安静静滑雪的，或者是喜欢就是在滑雪里面，我们有一种叫 ski in ski out， 就是滑进滑出， 嗯、 然后喜欢安静一些，特别是最好可能就这么一些人在雪场里面，不要有特别多的人，因为有的人会怕人多了被人撞或撞到别人， 嗯、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Melsifruit 雪场，因为它是在半山之上，然后它的酒店它有这种滑进滑出的酒店， 啊、 然后所以呢滑雪很私密，那雪场也是相对比较袖珍。小型一些大概36公顷吧。 嗯嗯， 对。 他说这个滑进滑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在很多年前，应该是在长白山那边刚刚有这个雪场开业的时候，也不是雪场，在那个小镇开业的时候，当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啊。原来是可以滑进去然后滑出来的这个酒店， 你知道这一点对于滑雪人来说其实还挺重要的、 嗯、 就是因为当你已经滑完了全程以后，或者说你想中场休息的时候、 啊、 你要再去卸那个雪板，然后要背着它然后去到某一个专门的休息地、 嗯、 还要去冲雪板擦它，因为都是需要后续保养的嘛、 嗯、 这个过程是很疲惫的， 嗯嗯， 所以如果能够 ski in ski out 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这样的疲劳。 嗯、特别是就是如果我们像很多滑雪的痴迷爱好者，他其实是喜欢一直滑到就是缆车关闭嘛。 嗯。 如果要是说体力没有那么好，可能一些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吧，我觉得大家会喜欢 ski in ski out， 因为很快我就可以回到酒店。 嗯。 对。还有可能带孩子的，我觉得应该是这种 ski in ski out 会方便一些。 是。 嗯。 嗯，

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钉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达人，环球的丹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丹丹刚才跟我们说到这个瑞士的滑雪，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 嗯， 接下来他说带我们先进村啊，先来看一看，在这个雪场分布的这么多的地方，其实有很多有特色的雪场。 对，嗯，然后还是我提到，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迈尔西夫如特雪场，我觉得在我纵观看下来，我觉得它还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就是包括我们一些想去进行滑雪度假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可能我自己平时属于比较慵懒一族，包括我在日本， 就您这样还算慵懒啊？ 就是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啊！ 我看您真的是。这个足迹遍布全球啊！ 对，我说的慵懒意思就是我可能因为又喜欢去海岛嘛，然后也喜欢做运动。其实包括我在日本滑雪，我都会选择雪场里面的酒店，因为方便。嗯， 你不喜欢折腾，就是我在这个类似度假村的村庄里面待着， 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可以满足我所想要的一切的活动。 是，像对，所以可能在我研究瑞士雪场的时候，我第一个先是看到了就是富如特雪场的一个酒店，因为它是在雪场里面。 这的确符合咱们很多国人的心理啊，因为咱们可能有自己的习惯。 对， 是吧？所以你刚才说适合中国游客的地方。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我的滑雪历程其实说是滑雪达人，那我自己会给我自己带一个小小的引号，是因为我不是说那种滑雪大 pro， 就我们自己行话里面说有很多人他喜欢飞坡飞包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作为女生，我喜欢美美的安安静静的滑雪。 我特别理解。 刚才丹丹在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转，他转的那个动作呢，我就想起来很多人，你刚才说什么飞 飞坡飞包。 飞坡的。 刚才我跟袁一在看视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说袁一，你现在练成这个动作了没有？ 我说我身体转不了，但我手可以转一下。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在选择雪场的时候，我会看到瑞士呢有很多它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那这个雪场就是富特雪场呢，它是有22条雪道，像我们喜欢的粉雪区啊，就是野雪区啊，然后初级道、儿童乐园，然后包括呢就是一些戏雪的这种设施，像冰上钓鱼或者说狗拉雪橇，就是这样，除去滑雪以外能玩的东西都有。 那也都是面面俱到的。 是，所以我觉得除了滑雪以外，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可以玩的东西。那或者从雪道选择上来讲呢，我是可以就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去的比较多的都是在日本滑雪。 对， 日本雪场一般也就是20-30条雪道。然后像瑞士呢，它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标注我有多少条，因为瑞士吧，其实瑞士人不太在乎这些，他们也不在乎这个有多少坡度。对，他们大部分瑞士人都不在雪道上滑，他们都是在野雪区。 刚才说了嘛，瑞士人他对于滑雪这件事情来讲是从小就进行的，甚至是交通的一部分。 对， 是。那所以当时呢，我去选雪场的时候，看到这个雪场之后，我说看一下地图，然后呢标识的是有22条雪道，然后14条缆车道，而且呢因为酒店是在半山腰嘛，就是在2000米的地方，那应该是蛮安静的。因为像我们一开始刚去一个地方，会觉得哎呀，其实飞得蛮远的。然后瑞士呢，最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恐惧感的，但是当我到那之后，信心十足。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雪场规模没有那么大，然后我觉得我不会滑丢，我方向感不太好。对， 所以它适合这样。有爱好， 想要寻找安静， 但是 然后想要享受， 特别不希望被那么多人打扰。 对，我也是在就是跨年的时候嘛，然后看到就是霍思燕他们发了一条全家滑雪跨年的一个微博，我想一个5岁的小朋友，就是恒大王都能在那边滑雪的话，我应该也是可以的。 对，你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去一些就是级别太过高的雪场，就有很多很多那种高手，就像丹丹刚刚说的，不停地在飞来飞去的那种，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落差有点大 啊。你也会这么感觉吗？ 当然。会，你会被他们追的，就是感觉哎呀，我好紧张，我每次一滑就千万不要摔倒，摔倒会耽误别人， 啊、 就会这样的紧张感。 对， 然后 在这样的地方就不会。 是，然后这个雪场我自己滑下来的感觉就是，第一，其实瑞士人他们特别有礼貌，然后如果在就是起点的时候，他们是谁先到谁就会先走，然后呢，就即便像你。因为它雪道很宽，然后像我们会发现，哎呀，可能没有别人技术那么好，或他们刷的一下就下去了。我只要在旁边，就是往下冲，然后他们从旁边直接飞过去。但是它正常情况，它不是会很超你的。你会发现，你先滑到一半之后，身边刷就过去一个人。对，其实他们是很懂礼貌的。 也就是跟行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是，如果他发现，你看起来还是挺慢的，挺悠闲 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像因为毕竟我们不像瑞士人一样一年都有雪滑， 他那么熟悉雪场。 对，而且我们又接触滑雪比较晚，像我们都是20多岁才开始接触滑雪的， 对， 所以我觉得先选择一个适应，就是一个瑞士初级的雪场吧，然后去适应一下，还是感觉很好， 而且可以慢慢的学到很多东西。 对，因为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雪场哈，都是直坡下来的，就是你是没有起伏的。日本的大部分雪场也都是就是直接只有往下走，但是瑞士的大部分雪场，它应该说所有雪场吧， 是有起有伏， 它是有起有伏的，它是山地的自然的条件，也就是说像我们即便是初级道，它也是会有下坡之后会有一个上坡，然后再下坡再上坡，是很自然的这种就是不能叫蘑菇道，就很自然的这种 U 型的这样的一个弯一个道，所以就要求我们在走下坡的时候，可能速度一定要快，因为你速度这个对于单板，特别是单板，因为你速度不快的话，你上坡的时候是冲不上去的， 惯性就没有了。 是，那么像我们以前滑惯了中国和日本的雪场，第一次去的时候会觉得不太适应，但是你经过一个适应之后，然后因为我们毕竟也飞10个小时嘛，所以一些特别喜欢滑雪的，我觉得应该去2个雪场，然后可以先选择像富如特这种相对比较安静、比较私密，而且你可以很好的倒时差，然后呢，在这边安安静静的滑雪之后，我们再选择第2个雪场，然后再去滑几天， 再进阶一下， 对，再进阶一下， 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 刚刚提到铁力士山这个地方，它其实它的正面背面它是有不同的雪场的。 对，它的正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铁力士那个英格堡小镇过去、有这样一个就是铁力士雪场、然后背面呢就是这个富如特雪场。其实曾经这两边如果走徒步，像我们现在夏天走徒步的话，是可以从富如特走到铁力士的。它是瑞士非常著名的一个徒步线路。大概步行4个小时。 但是瑞士这个徒步的线路做得非常的好。是全世界闻名的。 对。然后我觉得像现在夏天过去，然后这边有一个特点是它有4个高山湖连在一起，所以空气特别好，景观也很好。我们知道瑞士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湖光山色。 对。 然后让有的其他地方我们还要开车到小镇上面去看到这种湖光山色。其实在福舒特呢，我们直接眼前就是湖光山色，很安静，可以在湖边静静的看看树钓钓鱼然后或者是BBQ 一下，烧烤一下，哪怕是在阳光下喝杯酒，我觉得都挺舒服的。 因为瑞士随处都可以感觉呼吸很棒的空气， 对， 然后 非常纯净， 在那儿好像时间就可以停止了。 是， 这个感觉说的非常准。 对 啊，当时我在瑞士的那个感觉是这样，就在雪山或者在山地里行走的时候。第一呢，时间和空间好像都有点凝固的感觉。 对， 因为空间的凝固是因为你看到都是连绵的群山，这个时候你有一点错觉，你会觉得啊，这个国度可能非常的辽阔，非常大。但是我跟袁一说过很多次，我说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别人纠正你说，其实你看到的这个群山啊，它有很多山再往后走，就是那边就是意大利了啊，那边就是法国了。但是你看到的并没有，因为国界线是由人工来画出来的， 对， 所以你并不会看到这些。 对， 时间呢的凝固就是刚才说到的这种颜色。湖水的颜色和山的颜色在不同的季节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到的时候应该是在八月底，刚才我在看袁一给我看的一幅图片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颜色似曾相识，但是它好像有一点暗色了，有一点那个绿色褪去的 那种感觉。我给你看的是当地的 秋季的感觉。 对， 你去的八月份是大概什么季节？ 八月份应该在那还是夏季， 夏季，很夏季了。 那个夏天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刚才袁一在说滑雪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风声和雪的那种感觉，但事实上你在瑞士，如果你是徒步或者更好的应该是骑自行车，在自行车下坡的时候，你只能听到风声和自行车那个轮轴转的声音，那个太美妙了，而远处是那个牛的铃铛， 对， 你看到的是那个风车。那个感觉是你会觉得你在山里面住着就不想出来了， 是当地的小牛一招手就过来。其实我体验过秋天的瑞士，我觉得秋天的瑞士也是特别的美。对，我们今天从滑雪先扯远一点，但我觉得一定 所以不同季节应该 一定要，瑞士真的是一年四季去不厌的一个地方。像秋天它还会有一些红色，就是那种枫叶的颜色，红色绿色交织在一起，然后特别是它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你还是能够看到烟雾缭绕的那种就像仙境一样。然后秋天的颜色因为色彩很丰富，我们下面可能绿色呀，就像一幅油画哈。等真正你要到了铁力士山顶，依旧是 白雪 皑皑。对，然后你是超越了瑞士，就是超越那个山峰，感觉像在云里面一样。 就同一座山不同的高度，你看到的风景可能是一年四季的。 对， 刚才说到那个铁力士山的那个缆车的时候，它缆车上去呢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的途径。那么还有一种途径呢，是在瑞士，就是刚刚提到徒步。其实你这个徒步呢，如果是从山顶往下走的话，你会发现你每次在说在一个山上，你会看到四季不同的景色，其实你都是书面的东西，你没有体会。但是你在徒步的过程当中穿过云层往下走，你会发现确确实实你能看到的是不同的植被，然后那个整个空气的湿度，那个雾的浓度都是不同的。当时在瑞士的一个山顶的一酒店住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早上起来，我跟袁一讲过吧，早上起来以后看到那个老板打猎回来了，身上背着一头鹿，他扛了一头鹿回来了。这个时候清晨，然后那个雾还没有散去，然后穿过这个雾之后我们往下走，慢慢慢慢的就你会感觉到烟火气息浓厚了，走到小镇上去 就回到了人间。 回到人间 这种景象为什么像是童话书里面看到的，就是清晨起床， 对，其实你最应该在这里啊，公主应该在这里吗？ 对，然后其实刚才那个张帆老师是提到了瑞士因为它海拔比较高，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滑雪的时候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感受，就是第一，滑雪其实也是你最高的山峰感觉像从云上面滑下来的，其实你在山顶就看到全是云，然后中间滑到一段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突兀的岩石，因为其实那时候要是春秋天它的植被已经是苔藓了，然后你看到突兀的岩石就那种很雄伟，然后呢很 充满了男性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呢去征服了他，就是用我们女性的这种力量去征服了这种一座座的大山。然后我们再往下滑的时候，其实呢就会看到雾凇，然后就是很美很美的很多树，然后上面盖了上雪，就特别漂亮，像一个隐居在山中的小仙女一样，你会觉得诶很亲切，然后很美。因为瑞士它的雪季是非常长的，其实它大部分地区呢都能够滑到五月份，而到五月份的时候，四五月份哈，因为天气渐渐变暖，其实还会这时候滑雪的感觉，它滑的是湿雪，然后还会有一些绿色的植被和小溪已经开始回暖了，然后你在山下就是大概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你会看到溪水从雪水当中就是融出来的那样往山下去流，然后一股股的清泉，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呀春天的气息到了，然后万物在复苏。 你听到的是女生版的这个广播版的人与自然。这段真太美了， 就这种时空穿梭感好强烈，就感觉很不真实。 对，所以它滑雪的多元性很强，所以为什么瑞士被称为是滑雪者的麦家，除了它山高之外，我觉得它每个季节可以去，然后做的征服的事情是很多的。 最后一点时间了，给一点建议吧，如果在这个季节去的话，除了滑雪之外，因为我们知道滑雪呢是需要这个自然条件的，那么在这个季节还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夏天要到了嘛，那我们夏天一个刚才提到的可以去做骑行，我们可以去做徒步，然后呢在我们像山上还可以做户外的这种， 听说还有人攀岩。 攀岩，对，然后可以去做攀岩，然后我们可以去做滑翔伞，这个是春天版的滑翔伞，就不用滑雪了，就可以直接降落，然后落在草坪，因为在空中看是很美的。当然更勇敢的人可以去做跳伞啊，直升机跳伞，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去一些城市，然后去浏览这个瑞士的一些人文上面的东西。 谢谢环球的丹丹啊，从群岛到雪山， 对，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年四季的瑞士的打开方式。总之也希望各位可以找到时间，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季节，然后去瑞士好好的体验一下， 尤其是园艺， 我 该出发了， 对，该出发带着孩子一起。感谢丹丹，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To see it in your trusting eyes, I would never need to hide, and I'm ready for love. First I fall, I gave you everything, and you took it all, and left me with nothing. I'm out.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